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昨天讲到，若复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即大菩萨、辟支佛、摩罗汉，世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法华经，乃至一世俱戒，其福最多。看经当中有三科，一个是探能持人，第二探所持法，第三名持经俯身，这是第一。第二，看所持法，分两科，一科是探法体，第二是探法用。秀光花，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还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神大。又如涂山、黑山、小铁围山、大铁围山，即十宝山，众山之中，须弥山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为其上。又如众星之中，月天子最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又如日天子能除诸难，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难。又如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为起尊。又如地势，于三十三天中，此经于三十三天中往，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往。又如大梵天王，一切众生之父，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贤圣学无学，即发菩萨心者之父。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须陀洹、斯陀含、波罗含、波罗汉、辟支佛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一切如来所说，若菩萨所说，若声闻所说，诸经法中最为第一。有能受持此经典者，亦复如是，于一切众生中亦为第一。一切声闻辟支佛中，菩萨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于一切诸经法中最为第一。如佛 为主法王，此景亦复如是，诸景中王。上来看这个能持之人，现在是叹所持之法，叹就是称叹啊，叹所持之法，先叹法体啊，然之后叹法用。这个法体《法华经》以实相为体，那么此中叹这个法体是叹的什么法体呢？这个体不是叹的《法华经》在五重玄义里头讲的啊，以实相为体，那个体，那么叹什么体呢？就是叹这部《法华经》，叹这一部经，以这一部经为体。所以说，体非宗体之体啊。什么叫做宗体之体呢？《法华经》这个实相之体怎么样子得到的？说一句俗话啊，就是怎么样子证得的。怎么证得的啊？修因证得的。那是《法华经》的宗啊，实相因果为宗，取实相之体，不是指的这个体。那么叹体什么体呢？就是指这一部《法华经》啊。我们现在指什么体呢？就是指这个七卷啊，有七十万字，有二十八品，讲究这个本纪两门，有序正流通，就是叹的这个体啊。说是在通指一部为体啊，下面叹这个用，这个用非宗用之用。那么是指什么为用呢？是指啊，一部经中共有的啊八语等用啊，八就是八苦，语就是语录啊。这个《法华经》从记门到本门乃至于柳通都有八语之用啊。看这个法体，你看看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啊，以种种譬喻就显这个词经为体之体，就指这部《法华经》啊啊。比如说啊， 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海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就指的这个法华经，以这个法华经为体啊，法华经为体啊，拿现在的语言来讲呢，这就是主题词儿，是吧？啊，你说这公式当中，你行个文，你这个文那么多的文字，谈什么事儿，它有个主题词儿，啊，就这个题。这里下举种种譬喻，显示此经之体的高贵。川流江河，这是譬喻啊。川流江河譬喻四教当中，汝位、洛位、生疏位、熟疏四位，要是从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来讲呢，就是从华严、波罕、方等、般若四位。诸水之中，这个诸教海为第一啊，你看看，无论是大江大河、大小江小水，这不得比海大，这海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啊，这个法华经就比喻那个大海，这个大海比任何水都大，宇宙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海水就是佛法的法性大海水，海水没得底，没得边儿，啊，深广无涯畔。啊，佛法大海水不说有是非，凡夫贤圣人平等无高下，啊，但在心垢灭，取证如反掌。就说这个大海，海水，这个大海水能容纳一切万物，水也能够洗涤尘垢。你看这个大海当中，世界上有的东西还是零都有，不说有是非，什么东西我都容纳。哎，说大海也是这样，说大地也是这样，大地也是什么都容纳的啊，不说有是非。你比如我们这个大地啊，大地就是心地，你用大地来比喻啊，你看这个大地，你骂他，他也不生烦恼；你赞叹他，他也不生欢喜。啊，干净的东西放在上边，他也能接受；啊，污染的东西你放在上边，他也能接受。啊，一律平等对待。所以说，佛法大海水，不说有是非。凡夫贤圣人都在大海当中啊，都在法性大海当中。川流江河，就四位来讲，没有开权显实的时间，哦，那是都是圈巧方便啊。波罕、华严、方等、般若，开权显示以后，汝等所行是菩萨道，通通归纳到大海当中。也就是刚刚所读的这段文字里边， 显这个《法华经》是诸经之王，王于一切。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这是一。第二，又如涂山、黑山、小铁围山、大铁围山及石宝山，众山之中，须弥山为第一。一个是要大海是最底下，要山是最高的，一个高一个深。涂山、黑山，什么叫黑山呢？那山是颜色是黑的。世间上山有黑山，水有黑水，你看我们的东北的黑龙江那个水就是黑的，它并不是那个水是黑的，它那个这个江是深的黑的啊。山有黑山，水有黑水，那个风呢还有黑风。你看看啊，譬如黑风那个吹这个船帆飘入卢塔鬼国，黑风黑的，看起来这个黑的东西都不大好啊，黑的东西都不好。你这个心黑了也不好呢，黑心是吧，黑的都不好。咱这此文是个譬喻啊，就是指这个诸山当中，乃至于小铁围山、大铁小铁围山啊，一个日月绕须弥，就是一个须弥山，一个日月绕弥须弥，一个四大部洲啊，一个七金山，外边呢就是一个小铁围山，这是一个最小单位的这么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成为一个中铁中世界，也有一个铁围山。三千大千世界之外边呢有个大铁围山围道，那么可见这个山又高又大。什么东西做的呢？铁做的。这个世界与世界这个隔离的这个地带，什么东西都有啊。假如说有风，你要没有这个铁围山隔到啊，铁围山外边的了，风就吹到来了，能把这都吹散了啊，吹都没有了。所以有这个铁围山隔离都隔离的，这是讲这个世界安立。即石宝山，石宝山出《华严经》啊，石宝山那个须弥山就在石宝山之内，石宝山之一。须弥山是四宝所成啊，四宝所成。又讲众宝所成，此须弥四宝所成，纯天所住，天然所住的啊，辟余教所权，能以之四时心。是的，余教就是除了法华这一教以外啊，法华经是纯圆独妙啊。除了法华经以外，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就是无始八教。除了法华师以外，其他的教就是余教，包括华严、阿汉方等国中都有兼淡对待啊。余教所权能离的是四时心，实际这是要人啊。 能移。是，鹤翻鹤仙鹤上。这个四时心实地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四时心。实地，实地是圣位。实回向、实行、实住，这是三贤位。实行是内凡位，所以说这个鹤翻鹤仙鹤圣，所以之理鹤素鹤真鹤中啊，实信所信之理，鹤素三世心所之所依之理，鹤真实地所依之理，鹤中是为陛下，就是就《法华经》相比对来讲，为陛下。此经所劝能移，是开示误入之天。他这个地方呢，讲能移的是开示误入之天，他不是讲开示误入之人，啊。天呐、啊正到那个真如法性之理，故称为天。所依的是常乐我净四德之宝啊，所以此法华经于诸经中最为其上高尚啊，就是众山之中须弥山最为第一啊，此法华经亦复如是啊，于诸经中最为其上。又如众星之中月天子最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星，天上的星啊，天上的月亮都是在夜里出现的啊，用这个星与这个月来譬喻如来的全智啊，如来的全智，这个全智啊，因为它出现在夜里呀、啊。下边呢，这个日天子呢，就譬如来的实智啊，星多而小，你这个天上满天星。这个星星不是像月亮啊，月亮有影有亏，星星是没得影亏的，所以这个星星多而小，譬如诸经所全，诸经所就这个全呢，就是显的啊，随速方便，各都依机，不得自在。月亮，你看这天上月亮，月亮就一个，月度而大，比星星都大，光明也大啊，又能盈亏啊，这是表此经所传的随智方便啊，是即时而全，照一切法最为明了。天上的星星再多，也不得这个月亮，它的啊照的啊这个能力大啊。 又如日天子能除毒难，此景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难。这个都是譬喻《法华经》啊，《法华经》是诸经之王。日天子能除毒难，这个日天子出来了啊，如果白天要是没有太阳，也不能成为白天。这个白天没有太阳，这我们这个人间就是黑暗的。太阳也出来了，哦，天下大明。这个是譬喻啊，太阳出来了，能除诸难，能除什么难呢？能除至三之难啊。这个日出明昼，可辟时至，诸经不开权，贤为一时，所以不能够除至三之难。这个至三就是指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圆觉菩萨之三啊，又不能除至尽之难。声闻圆觉菩萨到了法华会上啊，说他算是全的啊，去他的制作啊，对他的制作，舍利四百三，舍利三百油卷那个化成，取入宝所，啊，这就是那、这个《法华经》这个记门，开权，这个三就是权，显时三至三权为之难，显一时，那就是能够除这个难。诸经没有这个功能啊，只有法华经啊。法华经不但是能开权显实，诸经也不能够除至尽之难呢、啊、嗯，因为法华经它有这种功能，就开尽显远，就是开尽显本。说这此经尚破等觉危难，况复于难呢？这个《法华经》，特别是这个本门开尽显远，诸大菩萨增道损生，包括等觉、这是《法华经》的功能，超过啊。一切经典，因为他是诸经之王嘛，啊，王于一切啊。下文又入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于众经中最为起尊。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现在没有，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无处乐世，又是在简洁的时间，他不出世的。转轮圣王一般都在人寿八万四千岁到两万岁的时间，啊，这是在我们看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结束。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什么叫做转轮圣王呢？转轮圣王有四王，有铜轮王，有铁轮王，铜轮王，银轮王，金轮王。啊，转轮王有七宝。啊，现在我也看不到个转轮王什么样子，经中有的。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有极少数国家，是封建国家 成为皇帝的，现在都成为总统啊，什么啊，主席呀、啊，这类部的，还有成为皇帝的。我记得早些年时候有个塞拉西皇帝也曾到中国来过，那毛主席在的时候，那个封建国家，皇帝要做皇帝的时间，他也要讲这个登基，甚至于说还有加冕，啊，加冕呢，他举行这个仪式。那个转轮圣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国主，要受这个国主职位、加冕职位的时候，有种种仪式，什么冠顶啊，祝贺啦、升座啦，就这种仪式。如果你是转轮圣王，就在当当这个时候加冕的时候。如果你是铁轮王，这个铁轮从空中来，铁轮空中，要是铜轮从空中飞来，这个轮是一种宝，轮王所称的那个宝，它也有贵贱，有分为铜、铁、金、银，有四种轮。他就用这个轮宝降服世界的，你说现在啊，飞机大炮啊，他那个时候不要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那个轮宝是千夫轮宝，从空中飞来的。那个轮王就乘这个轮宝，就像现在的人呢，在地下嘛乘汽车，天上嘛乘飞机，他乘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归附我，我就用这个轮宝来降服你。他这个轮宝大呀，这个轮宝大的不得了，几百里路、几千里路那么大的轮宝，你这么些个人，他就是就像一个大推土机一样，走一下子，撵出去，撵一下子你就吃不消，都把你撵死。这个，而且这个轮宝呢。这个轮王还有七宝，有白象宝、牵马宝、玉泥宝、神珠宝、主藏宝、主臣宝，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轮也是一个宝，有一千子啊，一千子轮宝也千子，有的地方喊的叫做飞行皇帝，他是空中跑的，在空中跑。上次我们讲过啊，这个四种轮王，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诸小王，这个小王呢就是蜀散王。什么蜀散王啊？像我们手上抓一把豆子，抓一把这种芝麻，往这一撒，撒的一片，这多得很呐、那说小王多得很，转轮圣王就少了。假使说铁轮王王一四天下，就是王一个南瞻部落，他就一个人，不是两个。王二天下呢，那是铜轮王；王三天下是银轮的王，王四天下就是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威德殊胜，他不但是王三天下，他能王四天下。四天下包括北界陆州，北周兵至乌讷所者，亦归统御，他威德殊胜。这此经亦复如是，于众经中最为起尊。三藏教入蜀散王，为什么呢？三称各变， 通教如铁龙网，三乘共位，别教如铜人网，次第全于真中二地。啊，诸经各篇之源，如银轮网，顿全三体，而不收彼定性二乘。此经就是《法华经》开显之源，如金轮网，是北周兵至无我所者，亦归统御。下边，又入地势，于三十三篇中往，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往。三十三篇，这是地居天之顶啊，就是在须弥山的顶上。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中腰，四万二千由旬。这个三十三天，那个地势天啊，地势天宫，就是在当中那个天，它是三十三天中王嘛，在当中，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八天啊，四八就有三十二，加一个桃李天啊，那就是三十三天。譬如四，这个四面各有八天，譬如四教各有四门，这个四门，空门有门啊，有一空门，非有一空门。四门都有自性化他，此经统而喻之，故入地势为桃李王。桃李，地势天。三十三天中王，我们常说的那个是就上帝，上帝啊，那个上帝就是一般就是指的这个第四天啊，第四天。又如大梵天王，一切众生之父，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贤圣学无学，即发菩萨心者之父。我们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小三灾、刀兵、饥馑、瘟疫；大三灾、火灾、水灾、风灾。火灾烧到畜产，水灾淹二产，风灾吹三禅，四禅天不坏。那么世界坏了还要成啊，坏了还有一个坏了，坏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眨眼就坏的了，有一个时间二十小节。坏坏了时间，坏了呢有一个空的这个时间二十小节，成有二十小节，住有二十小节，这个成住坏空。劫欲尽时，你说我们这个要是就单讲一个火灾，你说我们现在，现在这个火灾是不是那么厉害呀？一般呢还能够身体好的还抗，还能扛得小，抗得住。你说我们现在今天就有38度，37度，上海的38度，武汉39度，这是这个气象部门的报告的，那都是保守数的，不能做报多了，报多了人家都不干了。你到非洲都是多少？50多度。 50多度就嫌热了，还没到那个时候呢。现在它一个太阳啊，啊，再慢慢叫这些什么什么这个大山带来了，两个太阳出来了，你还嫌热啊？慢慢就三个太阳出来了。所以这个，所以人的这个不觉悟啊，不觉悟，热啊，在最近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今年这个阶段呢，时间是蛮长的，将近有一个多月的，将近差不多将近50天，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形成的这个气候不正常，啊，特别是这个水灾，啊，我们中国是地方大呀，地方大也背不住啊。你说南方遭水灾，这北方也遭水灾，啊，那个黑龙江、松花江啊，不得了，啊，全国范围之内，中国人多，动员几百万人。在这个长江大堤上抗洪抢险，我们这个地方是府地啊，坐在这儿还讲经啊，还开空调啊，啊，还嫌热，空调开的还嫌扇扇子，你看看，哎，哎，那个前几天下大雨哦，你们看看呐，不得了。从各方面的报道，那是不得了的事，这是国家大事了，啊，中华民族的摇篮，一个是黄河，一个是长江，啊，筑水草而居，啊，就是从这么发展起来的。哎，这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是吧？你可以这么撑船，在船上跑，哎，他也能翻船把它淹死，哎，今年这个大水特别，持续的时间越长，这困在我们中国人多，啊，几百万的吧，这几上千万都不止，就保这个长，这几千里路、上万里路啊，都辛苦啊。说是下雨不出太阳不罢了，现在呢慢慢的都不下雨了，现在转入秋天到了，这个你看天天就这样子，也不顶云彩了，也不下雨了，啊，38度、39度、40度，在这个长江大堤上手提的，到哪去避太阳啊？一棵树也没有，一个草都没有。还不能够站立岗位，说这个非常辛苦啊。说今年我们这个国家水灾相当严重啊，损失很大，国家是不惜一切代价保长江大堤，保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国家大事啊。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呢还是比较幸运的啊，但是虽然是幸运，同时一个国家受灾的地区、受灾的人民，我们是深表同情的啊。所以现在从各处从国内国外四处八方都是掀起一个这个捐款救灾，这个大家也要，我们都是，国民的一份子，大家都要引起注意，关心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讲这个大山灾，这个灾害是从哪儿来的呢？人自己造的，都是自作自受的。据现在的大家一致公认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我们这个人所居住的这个地球本来是蛮太平的， 原来嘛人也不多，现在人多了，人多了本事也大了，啊，这个本事一大了，这个就造反了，把这个地球啊弄得这个，弄得不太平，啊，这个温室效应从哪来的？啊，不讲别的。除了太阳我们就不谈它，太阳本来就是有的啦，啊，这个电灯过去没有啊，嗯，啊，这个电灯有没有热度啊，啊，马路上跑的汽车有没有热度啊，啊，天上跑的飞机有没有热度啊，没得热度那飞机能跑吗？堕了，啊，海里像跑那个轮船，船也有热度的，都是烧油烧电的这个热度，整个地球这个热度一升升高，嗯，就带来种种灾害，还有这个地球上的植被啊，毁坏林木啊，啊，这个毁林造田呐，水土流失啊，造成这些个灾害。现在还早呢，才送个信儿吧你啊，哎，才送个信儿。这个大水，假如说温室效应影响了南极、北极，那个大冰块要是开始消化，嗯，融化一点点，海平面只要升高海平面1米到2米，所有沿海的城市统统要淹掉，啊。当然我这说不是一下子就淹掉的，对不对？要么伦敦啊，我们上海这个沿海城市都要淹掉，再要都化光的话，恐怕我们这个全世界都要，那就不是做人了，成了水族了，啊，那苦恼啊，嗯，世界要坏了，啊，真正到了大三灾，这个世界坏了，火灾，世界三界无难，又是火中的烧光了。烧光了以后，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在初禅以下的这些个众生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世界啊，是我们这个初禅以下包括欲界的众生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坏了。世界坏了，我人到什么地方去啊？嗯，啊，所以这个劫欲尽是一切世间的众生法尔皆得二禅，你看这个是妙不可言呐，啊，嗯，啊，初禅坏了，初禅以下的，包括我们这六又天。啊，包括我们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底下的都要坏，啊，啊，这个是这个火灾大三灾，嗯，啊，坏初禅不坏二禅，初禅以下的众生呢，哎，他那个时候呢，他自然会得二禅定律，啊，啊，这坏了嘛，就都升到二禅呢。如果说是水灾坏二禅，二禅以下的世界通通坏了，二禅以下的众生生的什么地方呢？法尔皆得三禅定，都生到这个第三禅定。到了风灾坏到三禅以下，三禅以下的世界通通坏了，没有了，坏就是没有了，空了，不重要。那么这些众生生什么地方呢？法尔皆生到四禅，法尔了，自然的，哎，看起来我们现在不要修，到那个时候就都会得四禅，都会生得四禅的，对不对啊？嗯，这法尔，这个法尔从哪来的？哎，你这个四禅定从哪来的？哎，人家王切命来修，修一个四禅定，升到四禅天，都很不容易。啊，你这个倒好， 他都便宜货了，这个急坏了，就成都四三天去了，反而的。可是呢，反而是反而，经过成都坏空，等到你坏到三产，三产成了以后，你还下来，啊，还下来。比如说我们坏到初产天，升到二产。升到二禅以后，等到初禅成了以后，你还要升到初禅天来。所以说是上升光天，光天就是二禅，少光天、光阴天、无量光天，啊，这都是光阴天。结火方起，坏以乃空，空以复成。世界成矣，光阴天的众生就是二禅天的众生，啊，有命尽者以福德力化生初禅，这个初禅就是大梵天，啊，开始的时候呢，只有那么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生到这个初禅上天来做试炼的。他说：“云何此间无有方士？怎么就我一个人呢？这么大个地方，啊！从这以后，光阴天复有逐命尽者，还有命尽的，啊，陆陆续续的呢，来升到初禅。那就是说，这梵普天、梵众天、大梵天，这个三，啊，初禅这三天。”形成，所以这个大梵天王自己认为我是一切众生之父，我是头一个马老祖宗，且没有我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就有我以后这世界在这个才有人，梵普天、梵众天，他就自己认为父生之父、众生之父，而众生呢，哎，也认为他就是我们的父亲，啊。这是忘记，不是真实的意义啊。那么现在举这个譬喻，是顺众生之情味，借此比况而已啊。此经正权实相妙理，实相片能胜出。一切诸法，就是譬喻这个大梵天王哦，他来了以后，后来我们又生了梵众天、梵普天，生一切诸法，啊，这个一切诸法比什么呢？比喻一切贤圣学无学，即发四教菩萨心的，啊，都是从此实相出，并以实相而得成就，故为其父。又如大梵天王一切众生之父，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贤圣学无学，即发菩萨心者之父。下边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须陀洹、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辟支佛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一切如来所说，若菩萨所说，若声闻所说，诸经法中最为第一。有能受持是经典者，亦复如是，于一切众生中亦为第一。这是讲，须陀洹七往来，斯陀含是一往来。阿罗汉慈云不来，阿罗汉慈梵为五声，啊，这个辟支佛比这个四果阿罗汉呢都高，啊，这个四果怎么成四果的？四果是因闻思修才能够开悟的， 文思修，就是说，文思地法，文就是从经中闻，从佛菩萨闻，从一切善知识闻，思呢，就是思维，思维就是修，就是文思修这个三位一体。开悟的借这个文思修开悟的，他的欧罗汉这个辟支佛怎么开悟的呢？辟支佛出五浮世，不借文法，度自超悟。辟支佛有圆角有度角，这个度角出五浮世，不借文法，那个圆角，圆角是借因缘而开悟的，圆角什么因缘呢？他出在无佛世，不借文思修，他能悟道，春见百花开，秋观黄叶落，他就能开悟。我们一天，我们也长这么大的，年年看到百花开，年年看到秋叶落，可是我们没开悟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根基不够啊。那个辟支佛出悟是他看到，这个春天这个花怎么会开的，他就悟的什么呢？他是从因缘所生活有因有缘秋天黄叶落也是有因缘而有的，比如说我们后山上长着个树，到秋天到了，树是个因，秋天是个缘他的意思就落了。他看看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他就开悟了。我们就不能够我嘴里像一天到晚讲因缘所生法，我所即是空，一天到晚讲，一天到晚讲不灵啊，是吧？空不了。还有的那个辟支佛，有一个果王，在过去世当中，就做果王嘛，他这个生活上嘛都有什么功德才女啊侍候他的，这果王啊，说我这个年纪大了，我这个背疼，那给我捶捶，叫那功德给你捶背。那功德才女捶背嘛，他的手上啊戴的那个环，就像现在人家有些女同志戴的那个什么玉环，翡翠的、玛瑙的，戴在手上的。手上戴了好几个，他就给这个果王捶背，这个捶背嘛就叮咚叮咚这么捶背活动活动筋骨嘛，这一捶这手上戴的这个环，你碰我，我碰你，它发这个音声，就这个音声发出来，那个果王他就开悟了，因缘所生法假使说我这个人就带这么一个环，你也不动，他就不响，对不对啊？有两个环一碰，他就响有因有缘，这个音声就从这儿发来他就能够开悟。所以这种环境，这种事实可以是摆在初国、二国、三国、四国都立他讲这个呢，说是这个三乘都属于因位，唯有菩萨为第一，其余的经典讲其方便因辟有二乘，此经名圆因， 菩萨，辟有菩萨，即是因第一。此中呢，用因第一，菩萨是属于因，菩萨在声闻缘觉当中的菩萨是那比他高啊，就是比如说呢，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诸经中最为第一。下边如复为诸法王，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诸经明法即常尽成，此经明法久久远成，故此妙经统摄一代所说，即是古第一也。大海须弥山月日转轮王，地势大梵王，辟支佛菩萨，时遇显尊庙。法华经上来我们介绍的用这个十种譬喻显法华经的尊贵微妙不可思议，这上来看这个法体，这个法体就是以法华经七卷二十八品的经文为体的。世俗世间一切法有体则有用啊，有体则有用，用就是利用啊。我们上来讲实如是啊，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利，利就是利用啊。那么此法华经也有用啊，只是呢就是探这个法之用。你看看底下怎么探法的。秀王花，此经能救一切众生者，救一切众生就是大慈大悲，拔苦与乐，此法华经就能够拔苦与乐，拔九界之苦与福界之乐啊。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这个呢别名拔苦，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充满祈愿，这是别名与乐。离诸苦就是拔苦，能大饶益一切众生就是与乐。如清凉池能满一切诸可法者，如寒者得火，如罗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医，如难得灯，如贫得宝，如民得王，如古客得海，如具除难。用这个十二个譬喻，譬喻《法华经》原教的雨落拔苦。上来看《所持之法经》，下边名持经辅神。第一名持全经之辅，第二名持此品之辅。此品就是指药王菩萨本事品。若人得闻此法华经，若自书，若使人书，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呢？ 非常难。若书是经卷，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凡盖衣服种种之灯，素灯油灯珠香油灯占卜油灯徐曼罗油灯波罗罗油灯波利释迦油灯卢普摩利油灯供养说得功德亦复无量。这个名持全经之福，自书使人书，就是书就是书写啊，说得的功德以福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别。这个法华经功德，要是让我们这个凡夫看起来，写部法华经，或者是请人写，好像这件事并不是多大的困难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若书是经卷，乃至于花香璎珞种种珠油做供养所得的功德亦复如是。正因为此经是诸经之王，诸经之王啊，成佛的，直接成佛的，佛的智慧筹量多少都不得其边。不得其边呢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来说去有些人呢，这个出发心的呢，遇到这种文字呢就成了障碍。你说佛的智慧都不得其边，你这还不得了了？那个佛教佛的智慧，佛还没得智慧了，不是佛们的智慧，因为他这个法呢本身呢是没得边的，懂不懂啊？你们把这句话理解理解啊。大家看看呢，若人得闻此法华经啊，闻还是从经中闻，还是从善知识闻啊？这个闻怎么闻呢？就是说这个法华经功德无量啊，要受持诸诵写说书写啊如说修行啊，闻了嘛啊，说是五种法师啊，说是宗旨就是书写啊，我们就手持诵写说书写啊，闻此法华经若自书，五种法师吗？若是人书，劝人家写啊，这个法华经所劝的这个理，这个实相的离体啊，是非因非果啊，无始无终，和它无边，没得边啊，不得始哪里有边呢？佛教的特点不是像世间人所讲的什么事都有个头，五千年的历史，这佛教没得始啊，没得头。说是这个道理还要不懂的话，我们就给你摆一个现实。我们那个禅堂啊，就是最好的一个现实，那个佛龛子就是最好的现实。你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绕这个佛龛子，你能够把它绕到头，就算你有本事了。你也绕不到头，你就绕紧绕，绕一辈子，你绕不到头，对不对啊？不得其边呢。这是我们用这个，因为你这句话摆在这个地方，这个文就要消，不消这个文，这就是文，就是文字，就是障碍啊。佛的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那个佛的智慧就好像这个智慧就 就有限量的，福智慧不可量。福智慧不可量，它这个《法华经》所传的这个离体实相，这个离体，我们可是在《法华经》中没有少讲啊。这个体呀，实相之体呀，非因非果，怎么讲啊？啊，无始无终，怎么讲啊？我常说的，我们讲这个经，不是我讲经啊，是大家成就我讲经的。大家要不成就我，我得跟哪个去讲啊？啊，所以我非常对大家呢，由衷的感谢这个《法华经》。再要不讲的话，我就把它就都是，那可以说是忘光的，啊。一番提起一番心，对于佛法就是这些个地方要加深理解，要加深理解。你看看，说的这功德，就是我自己写部《法华经》，这也不大困难了，啊，我请人写部《法华经》，这也不什么大难事情了，啊，现在人都忙哎，过去这个写经人多啊，过去我们扬州还有一位老和尚写那个《大般若经》，600卷，拿什么写的？刺血写的，刺这个舌头血。写一部《大般若经》600卷，啊，我还参加的，我这个舌头也割过的，刺血，或者是刺这个手指的血，刺这舌头血，怎么刺法的呢？我告诉你们也没得用，告诉你们你也不会去做，也不会刺，用那个剃头刀。剃头刀了，现在没有剃头刀，那个刀片也蛮快的，啊，把这舌头割开来，舌头割开了不行啊，本来我是一个舌头，一割开了不成了两个舌头了，那麻烦了，有限制的啊，啊，就是你这个拿这个剃头刀，用手指的捏好了，就这个尖儿呢露出来这么个，几毫米，啊，对了。一拉拉还是这个血的滴下来，我们那个刺血一滴，这个杯子最少半杯，啊，那个写这个《大般若经》，这个不稀奇啊，啊，刺手指的这个血，就是刀子就划开了，划开了就滴，现在好像这个好像是蛮新鲜事，估计不新鲜，写血书的，吸骨为笔，刺血为墨，啊，书写经卷，这是讲啊，吃经辅身，是吃犬经辅身，下边讲吃瓷品辅身。瓷品就是指药王菩萨本事品，释迦牟尼佛告秀王花菩萨，说是秀王花，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本事品者，亦得无量无边功德。闻这个妙药王菩萨本事品啊，这个本事品嘛，它有这么一段经文，文字般若啊，这个文字般若啊，文字是般若呀，什么叫文字般若呢？佛在世的时候，是以语言为文字的，啊，佛一说，他就开悟了，就得到了，那不得什么无生法忍呢？还是得什么三昧啊？就得到了，那不是功德吗？ 伏灭度以后，一世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啊，伏不把这个法宝流通到现在，这个流通法宝的这些个人就是诸大菩萨功德无量啊。啊，没有这些诸大菩萨发誓愿弘流通此法华经，我们到现在没这法华经怎么得来的？闻这一品啊，这个品就在我们面前，如果你要是我还没有闻到你，你再闻一闻，再念一念啊，你看看你有你得的什么功德也没有，你自己衡量衡量看，对不对啊？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啊，我们这个听经一听一座经也好啊，听两座经也好，多多少少又有点好处呢，对不对啊？又有点好处啊。亦得无量无边功德，若有女人闻是药王菩萨本视频能受持者，这个你们女同志可不要这个多心了，这是经是佛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闻是药王菩萨本视频能受持者，尽是女神，后不复受啊。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中，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宝座之上。啊，我不复为谈诱所恼，亦不复为嗔恚愚痴所恼，亦不复为骄慢嫉妒逐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得是人以眼根清净，以是清净眼根见七百万二千亿挪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啊，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如果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我说末法我就不谈了，末法反正时间长的，后五百岁，这是五个五百岁啊，五个五百岁的最后那个五百岁什么时候啊？就是现在啊，不是2500多年吗？2500年吗？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五个五百岁啊，第一个五百岁是解脱坚固，第二个五百岁是禅定坚固，第三个五百岁是讲说坚固，第四个五百岁是塔寺坚固，第五个五百岁是斗争坚固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世的时候，那是不在世的时候，夫去世了以后，佛的正法还有五百年，就是第一个五百岁啊，那个时候呢是解脱坚固啊，跟佛在世的时候一样，一闻法就能悟道啊，再过五百年啊，到了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年，这个时候叫禅定坚固，也用功呢，用功的，用功的人多啊，得到的人少。到了第三个五百年是讲说坚固，讲经说法、著书立说的人多，得到的人少。 到了第四个五百年是唐氏兼顾，啊，你比如说梁武帝那时候呢，五里一男，十里一庙，度无量众生，那是唐氏兼顾。到第五个五百年是斗争兼顾，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唐氏兼顾呢又有点反潮了，就是说，越是到了末法的时间，修行佛法越困难，环境困难，啊，能够在末法之中发菩萨心，修行佛道不容易啊。你就是到了现在已经看得出这么个苗头出来，啊，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末法了。在这个时候真正修行佛道有一定的障碍，啊，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受修行，以此命中既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为老祝福。这个也要引起我们注意，当今世界我们这个佛教界所谓的男行道与异行道，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称为异行道，念佛能求生净土，你看看我们这个法华经能不能生净土啊？这个法华经跟这个净土宗有什么矛盾呢？没有的，啊，念阿弥陀佛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就念法华经照样能成西方极乐世界，对吧？这是佛说的啊。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女人的专权啊。这女人念法华经能生西方，那么男人念不能生啊？更加能生，对不对啊？于此命中既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宝座之上。那么可见的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因，也不是单单就是只有念阿弥陀佛啊，说是只有念阿弥陀佛啊，念法华经不能生西方啊，不能生西方啊，那是佛说的，所以这个经典呢是要多学一点，学道家一点，学透彻一点，不是那么固执吧。所以这个道宣律师在《法华经弘传序》最后就是有那么两句话，速得长就早尽六根，养持尊之佳慧，速成四德，取落土之宣游。道宣律师就是给《法华经》作序的，速得早尽六根。能够进六根，六根清净了，那你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闻草胜圈了，树的长就早进六根，养持尊之家伙，就是这段文啊，速成四德，早进六根，养持尊之家慧。那持尊的家慧呢是生斗率天的啊，速成四德就是常乐我净，这个四德是落土之旋有，这个四德的名字呢这是有的啊，就是在这正文中，菩萨神通得无生法忍，得是人以眼根清净，以是清净眼根 见佛，则是清净眼根见72,000,000,000亿挪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如来。世世诸佛遥共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于释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为他人说，说得福的无量无边，火不能烧，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夫共说，不能令尽。如今已能破诸魔贼坏生死君，除诸冤敌劫系摧灭。善男子，百千诸佛以神通力共守护汝，于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无如汝者。初住如来，其诸声闻辟支佛乃至菩萨智慧禅定，无有余如等者。修王化，此菩萨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本是品，能随喜赞善者，世人现世口中常出清莲花香，身冒孔中常出牛头煎炭之香，说得功德如上所说。药王菩萨本是品呐，功德无量啊！智者大师就从这个药王菩萨本是品就得了功德了，得无量功德啊！他能够勤见灵山一会，正入法华三昧，那是法华三昧的浅方便。受持此品，不受女身，因为女身这个身戒特别重。身戒呢，身戒就是魔戒啊。这个药王菩萨心苦恨舍身啊，苦恨舍身功德能够把这个身戒的啊，把这个身戒如说修行，既能往生安乐世界，就是以此法华经为生净土之因，是吧？那么有的人要是学净土宗的，心里上就有了犯嘀咕了。他说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的心修行西方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的因地当中都发了愿的啊，只要你称我的名号，临命终时乃至于一念都能够生啊。阿弥陀佛有48愿，在这个48愿愿愿度众生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因为我这个阿弥陀佛经我看过，就我记不得了，这个48愿当中有没有这一愿说是念法华经也能生西方？恐怕没有啊。可是那儿没有啊，那这儿有啊啊。阿弥陀佛的48愿都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华经中有啊。阿弥陀佛的48愿也是佛说的，对不啦？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发的500大愿也是佛自己说的，都是佛说的啊。就由用这个词诵受持读诵此法华经为生净土之因，生了净土来感净土之果这个呢与净土的十漏观经、大弥陀经、小弥陀经等啊无二无别， 说我们这个众生呢就犯一个毛病，犯个什么毛病啊？执着，不融通，不融通啊。念佛能生西生西方，我们这个念法华经也能生西方啊。哎，那么说是念法华经也能生西方，我们参禅也照样生西方啊。怪不得有人说禅净双修，实际上他说那个禅净双修呢，他并不懂得禅净双修的道理啊。他既然不懂得禅净双修的道理，他为什么提出一个叫禅净双修呢？就是有好多发心消佛的人，他看看这个法门多好，这个净土法门这么好，这参禅的法门又是这么好，都好，我都要啊！我要禅净双修，念佛求生西方，有念佛求生西方的道理啊。受持度诵写说书写此法华经，以此为因求生净土，有他的道理。如果说参禅也能够生西方，那也有参禅能够生西方的道理。你把这个道理弄懂了，怎么说都可以；弄不懂，请你把这个舌头挂在壁上，不要说，一说就犯，就麻烦了，就犯错误啊。比如此经所说，修行三鬼是安乐汉啊，这个三鬼，什么叫三鬼啊？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坐如来座，这个三鬼哄经，四安乐汉，身安乐汉，口罗汉，意安乐汉，誓愿安乐汉，啊。修这个三鬼四安乐汉，这是修以《法华经》来修的，能够伏五住烦恼啊。你要是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生同居净土啊。能够进一步净六根，净六根就是断见思惑。断见思惑，你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西方方便有余极乐净土。要是能够破一品无明啊，那你就能够升到西方极乐的十报庄严净土，也同时呢分证常寂光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度啊，凡圣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净土，十报庄严净土，常寂光净土，有四度。那就看见你修行的功恨的深浅啊。啊，所以这个偶遇大师说的啊，能不能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看你有没有信愿啊。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大小，还是下品呢、啊，还是中品呢、啊，还是上品呢、啊？还有九倍啊，那就看你念佛的功恨深浅。有人问：净土甚多，何必安乐呢？净土多啊，只要有一尊佛成佛，他的依报的果度都是净度。为什么？佛是五度究竟，二死永亡，如是因感，如是果，他必然都是净度。没有哪一个佛成了佛以后，我这个佛的净度，佛的国度里像乌七八糟的啊，是五度乐世，没有的啊。释迦牟尼佛生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五处乐世，坑坎堆釜啊，那个是众生见的，释迦牟尼佛的国度清净的不得了，比西方极乐世界还清净啊。如来愿力舍生，故物极夙愿后故， 标新一发，另转注故，一记一切不思议故，一诸经独赞说之，文中身口诸相，即是现报与生报，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令信专注，生的生西方，这个当然也有一个事项的理论，生西方是日落的地方啊，便于观想。就是说这个生西方极乐世界，底下呢诸类是故秀王化以此药王菩萨本是品诸类欲汝我灭度后后五百岁中广宣留步于阎浮提无令转界乐美乐莫摩敏诸天龙夜叉求判叉等不得去便也。秀王化汝当以神众之力守护世经，所以者何？此皆则为阎浮提人病之良药。若人有病，得闻世经，病即消灭，不老不死。秀光化，汝若见有受持世经者，应以青莲花盛满墨香供散其上，善以作事念言：此人不久必当取草，坐于道场，破诸魔君，当吹法螺，击打法鼓，度度一切众生老病死海。是故求佛道者，见有受持是经典人，应当如是生恭敬心。不老是落，不死是长，闻经得常乐血，坦然无畏，散鹤并消。下边讲这个利益啊，说是药王菩萨本是品是八万四千菩萨得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啊。有人说这正说已经说过了，偈门本门都说过了啊，这个流通有什么好处呢？流通的好处大的不得了啊。一个药王菩萨本是品啊，说有人说就有人闻呐 啊与会之人听到这个药王菩萨本是品得多少就多少的好，八万四千菩萨得一切语言陀罗尼。第四，多宝称善，多宝如来于宝塔中赞秀王花菩萨言：善哉善哉，秀王花，如呢如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乃能问释迦牟尼佛如此之事，利益无量一切众生。这个多宝如来赞叹秀王花，这个秀王花菩萨的功德从哪来的呢？就在于他能问啊，这个问呢，佛法佛法讲学问呢，佛法不是讲学问吗？要学就要问啊，你不问，就像我们这个讲经一样，没人问，没得人问人，就是都比我聪明，都比我开悟，就是我一个人不懂啊。我这个讲经呢，就是向大家发问的，可是我向大家发问，你们也没一个人回答。说王花菩萨他就能问，这个能问就产生利益，由于他这一问，把这个药王菩萨本是品呢给问出来了啊，人家听到药王菩萨本是品就得无量功德。你看看 能问，乃能问释迦牟尼佛如此之事，利益无量一切众生。啊，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药王菩萨本视频讲了呢，底下呢妙音菩萨品、普门品、陀罗尼品，还有这个什么啊，妙庄严王品，还有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还有五品，啊，好的时间还长呢，慢慢啊，慢慢讲。